篱笆旁的蒲公英，十几里有味道的风景，不是操场传来蝉的声音，多少年后也还是很好听，将愿望这只飞机寄成信，因为我们等不到那流星，认真的决定命运的意义，却不知道到底能去哪里，已经长大在走廊上发展，大手心。